第十五集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吴贤禅有点兴奋，他看着欣欣妈妈转给他的1000块钱，得意洋洋地给我看。 老婆，你看1000块。 我琢磨着，这货卖家底卖了1000来万，也没见高兴成这样啊。他理直气壮地拱我， 因为这是我的钱啊，那些钱给了老婆就是老婆的钱了呀。 哦，所以你开始背着我攒私房钱了。 我发现自从我出来以后，我的地位一直在下降。一开始你叫我爸爸，后来叫我老公，偶尔还要叫您。现在呢，我攒个1000块钱竟然连奖励都没有。 那你说说，1000块钱要什么奖励啊？ 那个。 不行。只能亲亲。最多我给你加个活。 加活。 我蹑手蹑脚地去厨房拿了个冰激凌出来含在嘴里，回来以后我跟他亲亲的时候，把嘴里的冰激凌喂到他嘴里去，用尚且冒着凉气的舌头去帮他舔了一下。这是我第一次用嘴，我个人觉得表现给个5颗星吧，毕竟他满脸陶醉。然后他按住了，不行哦，欣欣跟妈妈在隔壁呢。他看着手机里的1000块钱啊，忽然就觉得不香了。 天哪，我为什么要赚这1000块钱？ 相比对他的痛苦，完成了任务的我，睡得十分安详。第二天我去上学，他本来要送我，我特干脆地拒绝了。他抱着星星跟我道别，你在家里陪他们，我怕不安全。要知道找一个人只要有心是很好找到的。 好，老婆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 知道啦，我下午没课，中午就回来。 那中午等你吃饭，你打车别坐地铁了。 好。我亲了他一口，星星也把脸凑过来让我亲一下，睡眼惺忪，可爱极了。我想不懂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对这么可爱的孩子下手。灿灿被放在书房，星星妈妈给摆了个阵，身上用朱砂画着符文。巫贤禅跟我说那是聚灵阵，可以把周围的灵气聚到一起，跟尸气形成一个循环，可保尸体不腐。还有另外一个阵法效果更好，但就有点伤天害理，聚生阵，事半功倍。但聚集的是周围的生气，是从别的生灵身上夺取生命的法子，早就被列为禁术了。所以才说那个大师是好人，给灿灿留了这么个后路。我走出小区，暗自祈祷着不要再出事了。手机发出了叮咚一声，我掏出来看了一下，是70科的白沧海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，发了个表情包过来。还挺活泼的。我也回了一个表情包过去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叮叮当当发的一堆沙雕表情包。我皱紧眉头，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于是我又回了一个表情包去。如此反复几个来回，我下课了，一条吴贤禅的微信也没回，倒是发了几100个表情包，一个正事也没说。等我拎着吃的到了家，楼下一个斯文的男人拦住了我，他穿着白衬衫，身形消瘦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起来弱不禁风，满脸疲惫。这人手中拿着一叠寻人启事，上面印着两个看着眼熟的人。你奶奶的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逃。我咬牙切齿地挤出一个笑来。 您见过这两个人吗？这是我老婆和女儿，因为跟我置气离家出走了，这是我找的第三个城市，请问您见过他们吗？ 我见过你。不对，我应该文明一点。我你妈了个傻逼八。没见过呀，要不你给我一件，我帮你发发。 哎呦，那麻烦您了，我前些日子听说他们好像就在这个小区，所以来碰碰运气。 你碰你奶奶个孙子， 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到你老婆跟孩子，你这个杀人犯。我挂着笑容进了电梯，转身就把寻人启事撕了。 我回来了。 我随便用一个手指头打开了门，进了屋。他们三个正在斗地主，星星脸上贴满了纸条，见我回来对着我哈哈的笑。我抱起星星来小声地说道，我碰见他爸爸了。 他找来了？哦，你没受伤吧？他那个人很偏激的，你没事吧？ 星星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显得很慌乱，但很快又镇定下来。 没事儿，我找他要了一些寻人启事，你这几天别下楼，先住着，我们想想办法啊。 晚上的时候，星星给我们画了只七扭八歪的黑猫。 这个给猫猫做事务所的牌子，挂在门门上，大家就都知道猫猫事务所了。 一去二三里，喵喵四五所。四五所是什么呀？ 啊，就是四五所。 星星现在换牙，说话漏风，事务所说不出来。巫贤臣故意讨嫌逗他，逗了没两下，小姑娘哭了。巫贤臣又变成猫去哄人家开心。翘翘的，真就是只猫。我跟星星妈妈在厨房洗菜，我们决定在家里吃火锅，但又没人下楼买菜，只好叫外卖。女人叫叶良，取爸爸跟妈妈的姓合成的一个名字，从小幸福美满，家庭和谐，不知人世险恶，所以才会嫁给这么一个看似文弱的男人。洗菜的时候他挽起衣袖，我在他的小臂上看见几道伤疤，看着像什么字，我有点好奇，但又不好意思问。他倒是看出了我的好奇，大方地把手臂伸给我看。我这次倒是看清了，上面刻着婊子两个字。 没什么事儿。 他看我表情有些不对，以为是伤疤吓到我了，往后缩了缩。 最后一次他喝多了，要跟我，我不愿意，他就摔了酒瓶子，用玻璃渣子在我胳膊上刻的。他怀疑我外面有人了。 我他妈！我怒由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当下从厨房里抽了把雪亮的刀具往外走。叶良一边拉着我，一边喊巫贤臣：“ 哎呦，猫先生，猫先生，你，哎呀，快拦着点，小明，可别冲动啊！” 巫贤臣驮着星星冲进来，拦在我的身前：“ 别冲动，老婆，放下，别吓到星星了。” 我却双目失神，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我心中有另一个声音在不断的放大：杀了他。叶良抱着星星回了屋，巫贤蝉低低的伏在地上，四爪抓地，对着我露出了獠牙。我视若无物，一心只想往外走。终于，他忍无可忍的站起身来，一爪子糊到我脸上，打得我一个趔趄。 你打我？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，伸手摸了一下，蹭下来一点血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他趴在地上找着什么。 你醒了，等下，老公有点忙。 我把刀插回原来的地方，有些茫然地站在那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橱柜下扒拉出一个透明的小蜗牛来，叼着递到我手上。我举起这只蜗牛，他的嘴在不停地蠕动着。 杀了他。 我听见蜗牛清晰而又沉稳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。